千里路悠悠，未曾留。心依稀，情明月白头。思念的人，那泪长流。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皆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4月24日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北京就鼓励规范发展共享自行车的指导意见向社会征求意见，并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由区级政府编制管辖、发展和停放规划，设定辖区最大投放数量。山西省大清远防治2017年行动计划目前出台，今年山西省将实施冬季精节取暖重点工作，太原、阳泉、长治、晋城、临汾、晋中将划定禁煤区。京津冀三个地方目前呢同步发布了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需求岗位3020个，涉及重点用人单位750多家，岗位目录可登录京津冀人才招聘网查询。24日起启用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湖南省公安机关人口与出入境管理部门自当日起开始受理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的申请，同时停止签发现行本往来的台湾通行证。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三河卓打城五一聚会狂欢，4月29日至5月3日，全场黄金零折旧、零损耗、零差价升级换新，钻石彩金享7折，满额更有液晶电视、iPad 等好礼送不停。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多情岁月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绕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却下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动。你要试着了解，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相会。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脸，只是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京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 北京雪下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你要试着了解，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双倍。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脸，只是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京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 它很美？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相对。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脸，只是华美的表演。 听说北京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 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相对。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脸，只是华美的表演。 听说北京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 有我就要白，只有我就要白，为你的脸忧伤，只有我就要白呀，只有我就要白，早已经爱过来，只要夜幕一被拉开，里面的节奏响起来，不用把姿势摆一摆，你就知道我的厉害，虽然大家说我不是特别帅，很奇怪，爱不如爱，到处是叫声的大贩卖，只是我最有不在，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帅，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想不想要过来，

处。月升至星星探出眼，人能仰望就是幸福。谁懂得追寻的孤独，爱始终飘渺虚无，我始终一步一步忘了归途。我不停不停不停，我忘了忘了结局，你一直的苦。昨天太多深情刻骨，我爱你的也是盲目。留住，看不到爱情的归宿，心永远不会平静，不会满足。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4月24号星期一，农历3月28。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1度。廊坊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首都北京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近邻天津明天是晴，最高气温20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二，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在春天里啊，我们的大脑容易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那就要提醒一些养生的问题了。B 族维生素对神经系统有镇定作用，有助于增强细胞能量，还能防止春季滋生的蚊虫叮咬。此外呢，补一点钙和镁，有助于平静神经系统以及肌肉，缓解焦虑或者失眠。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没在聆听，没在守护， 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响起，你听。 太美丽的爱情。 让人措手不及，我的爱才放弃，你远远离去，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爱像泡沫。 我听到了一首歌，也是一种心情。 对，没错，你的心情我的歌， 你的心情我的歌。 凡人世变幻，到头来输赢又何妨，日与月不消长，富与贵难久长，今朝的容颜老于昨晚，人间繁雨自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让滔滔人渺渺，青春渺飞绝了，纵然世间不放流浪泪流，风萧萧人渺渺，山中草，爱恨的百般滋味随风扬。眉间放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 岁月，我们身不由己，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就让这时光奔腾如流水。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是我完美生活，也是你完美生活。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再一次释放自己胸中的灿烂的心脏。我多想告诉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再一次释放自己。岁月，我们身不由己，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就让这时光奔腾如流水。体会着狂野，体会孤独，体会着欢乐，爱恨离别。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是我完美生活，是你完美生活。 你想拥有我每一秒，

静寂的那路上。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好冷，整个冬天在你家门。 是否有缘和你相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4月24日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目前发射成功，飞船将首次在太空开展人胚胎干细胞生化为生殖细胞的实验，探索人类在太空生育后代的可能性。针对河北和天津两地的工业污染渗坑事件，环保部目前回应，正在组织土壤详查，绝不姑息。天津静海区回应，渗坑由企业污水排放形成，将于7月底前根治。国家质检总局近日抽检了9家电商平台在售的275批次产品，东芝、荣事达、TCL 等品牌的19批次电磁炉被检出不合格，存在安全隐患。国家卫计委等6部门目前印发健康扶贫工程3个一批行动计划，今年乡村医生的签约服务要对建档绿卡贫困人口实现全覆盖。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离开吧，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慢慢等不到爱人，付出一生收回几成，情不能分不能恨

再让我一梦。 青春的